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要求以及省市专家的综合评估，经成都高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同意，自今天开始，该小区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同时解除相关的风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管理。调整之后，成都高新区全域均为低风险地区。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大风降温。从昨天开始，北京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北京市各级城管执法部门提前启动大风天气黄色预警应急预案，排查户外广告隐患，并重点查处施工扬尘、道路移洒等违法行为。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上午九点多，城管执法人员来到丰台区张仪村路的一处建筑工地，仔细询问工地负责人大风天气的应对情况。记者在现场看到，工地里裸露的土方基本都已经覆盖上了绿色防尘网，施工人员还在给部分地方加固扇盖。工地项目总工郭青松介绍， 大风来之前正好是土方施工嘛，我们接到这通知之后立刻就上盖停止施工，因为昨天晚上风量比较大，部分地区上盖的就被刮开，今天早上立刻组织人力用半个多小时吧，拿这个覆盖又覆盖到位。 卢沟桥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队员王艳南说，已在上周末提前通知辖区内的工地停止土石方作业，这两天也加密了检查频次，整体检查情况良好。 我们接到大风预警之后，第一时间通知到施工单位，要求立即停工，对裸露的土方进行上盖。工地现场有一些被大风吹开的裸露土地，我们监督和整改。在晚高峰期间，我们重点检查，然后对这个夜间进出物料的情况进行不定期的检查。 执法人员随后来到附近一条商业街，仔细排查各家商户的牌匾、横幅等悬挂物。王艳南说， 户外广告第一个检查的是灯箱有没有破损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灯箱对于这个建筑物固定的位置有没有松动，大风天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松动啊、晃动，甚至有的可能会被风吹掉，会对周边行人车辆都有一个安全隐患。 针对这次大风天气，市城管执法局在上周六提前发布了大风天气黄色预警指令，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两天共规范查处各类违法行为296起。 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3:50继续发布了寒潮蓝色预警信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目前河北省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已经下降了6到8摄氏度，局地已经下降8到10摄氏度。预计明天早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最低气温将会继续下降2到4摄氏度，提示大家要注意防范。 今天京城继续大风降温天气，预计夜间最低0下5摄氏度，创入冬以来的新低。华北地区的网友大多对11月初寒潮过程带来的降雪印象深刻，而这次为何华北地区没有明显的降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指出，这次寒潮过程影响范围大，但相比上次的寒潮过程，这次没有相应的水汽被输送到华北地区，即使温度已经降到很低，也没有明显的降雪。 虽然没有明显的降雪，但是此次冷空气对于北京持续影响时间较长，预计本周呢前期大风降温，中后期气温将会持续低迷，气温整体较11月中旬下降比较明显，所以市民出行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相关部门还应该注意降雪、降温、大风对于交通、农业、城市运行以及能源供应等的不利影响，公众应该及时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大风降温，蔬菜供应是否会受到影响？记者从北京新发地市场获悉，市场已经提前采取相关措施应对此轮大风降温天气。11月21号当天，蔬菜上市量达到1.99万吨。此外，商户们还在市场内储备了9000吨左右耐储蔬菜，确保蔬菜供应稳定。 入冬以来，南菜供应量不断增加，近期呢每天上市量均超过了5000吨。据介绍，目前南菜进京都是采用冷藏箱式货车运输，许多的蔬菜在产地就是泡沫箱包装，这也起到了一定的保温作用，基本不会出现冻害。而考虑到大风降温以及有可能的雨雪天气，市场已经协调商户就近在河北等地筹措货源，一旦出现极端天气高速封路，那么蔬菜可以从国道运输进京。 再来关注交通方面，从本月17号北京调整进京政策以来，北京警方持续提升进京检查站的查控力度。白庙北检查站今天早高峰8点左右结束，一条机动车道调整为3条非机动车道和行人查验通道，通勤效率提升30%，极大缩短了通勤人员在寒风中的等候时间。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任雪娇的报道。 验证通过。 早上7点多，在白庙北检查站，通过检查站的人员只需要用身份证在核验设备上刷一下，核酸状态、是否通勤人员等情况一目了然。群众都表示，早高峰的通行效率明显提升。 今天通行效率特别高，感觉很顺畅。 白庙北检查站70%以上是两轮电动车、摩托车以及行人。最新调整，在高峰时段把最外侧机动车道倒改为3条非机动车行人通道，同时在站前2公里加强交通疏导，实现了早高峰通行效率提升35%，提前1个半小时，8点左右结束高峰。白庙北检查站值班副站长王帅说：“ 通过咱们这个检查站进京，一天的流量，机动车12000，行人15000，加上公交车，行人每天53000人左右。早高峰占到40%，3条安检车道，6台机器，人行通道8台，17台闸机，早高峰全部开启。” 通州公安分局副局长刘义健介绍，通州区共有13个进京检查站，一站一策，采取措施提升查控通行效率。 结合今天的低温大风天气，提前开展上勤的工作，提前30%部署警力，加快疏导。同时我们联系公交部门，加大公交车投入，增加运力，使群众减少在外边停留的时间，确保快速通行。 11月17号，北京升级进返京管控措施，进返京人员需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其中环京地区通勤人员首次进返京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此后每次进返京持14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即可。 今天上午，京昆高速出京方向道路病害处理工程完工。工程在北京首次采用了最新的极薄罩面预防性养护技术，相比常规的工艺，施工之后道路的抗滑性能将会提升10%，使用寿命延长50%，施工周期将会缩短60%。本次施工的路段是京昆高速出京方向下村通道桥到尤家坟桥东，全长7公里。施工面积共计84375平方米。过去进行道路的病害处理，需要将道路表层全都拆除，再进行沥青的摊铺。 应用极薄罩面预防性养护技术，只需要剔除路面1厘米厚的表层沥青，然后重新铺油，不但可以恢复路面初始性能，还能大幅提升道路的防水性和舒适性，如同给路面套上了金钟罩，有效延长使用寿命。施工效率可以达到每天1000多米，是之前的2倍，也降低了因为修路对社会交通造成的长时间影响。本次试点完成后，首发养护公司将根据使用效果，逐渐在北京市高速公路和城市道路工程中进行推广。 冬奥配套道路设施全部就绪，北京负责的冬奥场馆全面完工交付，冬奥整体景观布置将于明年1月20号前亮相。今天，北京市召开了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主办城市系列发布会城市服务保障专场。发布会介绍，目前北京在场馆建设、交通保障、环境景观提升等方面的工作正稳步推进。具体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的报道。 目前由北京市负责建设的北京赛区和延庆赛区8个竞赛场馆、16个非竞赛场馆、31项配套基础设施全部实现完工投用。北京市重大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丁建明表示， 北京所有新建的冬奥会场馆都达到了最高等级的绿色3星标准，还建设了一张冬奥绿色低碳的公交网，观众完全可以通过地铁、高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方式快速抵达各个场馆。年底，北京地铁11号线开通，北京赛区所有的场馆实现地铁覆盖。延庆赛区内部11条索道为运动员、观众提供高山交通的网络。 北京市交通委二级巡视员、总工程师李工科介绍，目前冬奥配套道路设施已全部就绪，临时交通场站全部完工。 京礼高速公路、京藏高速公路大修等道路设施全部就绪，冬奥村东、冬奥村南等6处临时交通场站已建成，将为赛会冬奥服务车辆提供驻车保障，交通设施无障碍升级改造年底完成，赛时所有交通服务车辆将安装 ETC， 使用收费站专用通道，实现精准快速通行保障。 此外，北京赛区、延庆赛区的冬奥专用道将在12月底完成施化。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市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张岩说，冬奥整体景观布置将在明年1月20号前精彩呈现。 北京市域范围内下一步还将设置3处标志性景观、10个主题花坛、60余处景观小品，在178条道路布置灯饰，注重京张高铁、京礼高速等北京、河北两地联络线景观布置。 北京市高速公路开始施划冬奥会、冬残奥会专用车道，共涉及7条高速公路，将设置冬奥交通指引标识205.6公里，预计11月底前将完成专用道标线及标识施划工作，12月底前完成交通指引标识牌更换及设置工作。 其中，京藏高速马甸桥至建祥桥、京新高速建亭桥至六环路方向、机场二高速 T3 至管头桥、京平高速李天桥至温榆桥、机场高速温榆桥至新东路以及京礼高速土城孙东桥至延庆区界，这6条高速公路段双向施划冬奥会的专用车道。六环路富士路至李天桥将会双向设置冬奥交通的指引标识。 冬奥会专用车道由专用车道标线、配套标识标志组成。专用车道标线由橘色和白色相间的虚线组成，色彩鲜艳，辨识度高。5环标识使用玉成型标线带在专用道的起点设置。相较于目前使用广泛的涂料标线，它在路用性能，尤其是清除涂改性能等方面更显优势。在冬奥会、冬残奥会期间，北京赛区和延庆赛区共计划奥运道路网271.8公里，覆盖主要涉奥场所。冬奥会开幕前，北京市将发布专用道启用通告。 北京市发改委和住建委今天联合发布关于报送2022年房地产投资计划的通知。通知中提到，2022年房地产投资计划安排重点是城市副中心、平原新城、新首钢地区以及3城1区、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等重点区域，人口疏解对接安置房、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公共租赁住房、集体租赁住房等保障性的住房项目、共有产权住房项目等重点领域，适度安排高品质住宅开发项目以及市区政府确定的重点开发项目。 具体内容还包括扩大居住用地与住房供应，优化住房供应结构，加快推进公共租赁住房、集体土地租赁住房、共有产权住房建设，努力实现人民群众住有所居，加快实施老城更新、棚户区改造，提高居民居住水平和生活质量。通知表示，2022年房地产投资计划是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投资规模列入2022年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总体规模。 继续来关注天津方面，为了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更好地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等有关规定，天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天津市规划资源局制定了《天津市非居住存量房屋改建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日前呢已经正式印发实施。 为调动各方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积极性，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天津市实施财政补助、贴息、民用水电气热价格、税收等多项优惠。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可以申请财政补贴，奖补标准为建安成本、工程建设其他费、装修装饰费总和的30%，且最高不超过每平方米600元。 继续来关注天津方面。眼下，天津地铁6号线2期正处于空在试运行阶段，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开通。这条线路的亮点之一，那就是全自动驾驶。提供这项服务的是一家名为交控技术装备有限公司的企业。几年之前，这家公司还在北京，而现在它已经是一家天津的企业了。公司为什么要从北京搬到天津？而天津又提供了哪些支持呢？我们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和肖迪的报道。 为了更好了解全自动驾驶这项技术，记者来到位于武清区的交控技术装备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刁红磊说，实现这项技术是基于公司自主研发的列车控制系统。 比如说早上几点钟开始，它会自动唤醒、自动检测、自动出库，然后到站啊、运行啊，运行了一天之后自动的回库、自动清洗、自动休眠， 整个全过程的闭环的这么一个叫全自动驾驶。 过去我国地铁列车的信号控制系统一直被国外垄断。2009年交控技术装备的母公司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经过多年潜心研发，终于实现自主创新。但是随着公司发展，位于北京丰台的办公场所已经无法满足需要了。一方面天津能够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就是距离近，从北京公司到天津武清开车只要一个半小时。2017年8月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生产板块转移到武清，注册成立交控技术装备有限公司。两年时间里，不少科研院所和配套企业也落户在了这里。同时公司也享受到天津多方面的政策支持，比如在去年享受到130万元智能制造专项资金支持，还有武清区的人才自主认定政策。现在交控技术装备有限公司的产品已经应用在包括天津在内的29个城市、50多条轨道交通线路上，以及朔黄线重载铁路上。 日前，科创中国天津钢铁绿色双碳论坛暨院士专家协同创新中心揭牌仪式在荣成集团时代记忆文化产业园举行。天津市钢铁全流程绿色智能制造院士专家协同创新中心同日落户荣成集团，这是天津市首个院士专家协同创新中心。 据了解，该中心以科创中国为引领，充分运用中国科协和全国学会创新资源，共同搭建起政府、企业、高校、行业专家学者的高质量交流平台，分享宝贵的双碳经验，进一步凝聚发展共识，创造合作机会，促进科技经济深度融合，服务天津高质量发展，助力钢铁行业绿色智能高质量发展。 再来关注河北，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4:21在河北沧州市河间市北纬38.46度、东经116.40度发生了2.8级地震，震源深度12千米。 位于河北省高碑店市的首恒智慧冷链物流园11月18号正式投入运营。作为践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重大民生工程之一，首恒智慧冷链物流园规划项目总占地620亩，计划总投资36.7亿元，其中一期项目占地245亩，设有6座大型的智能冷库、1座生鲜农产品交易大厅以及名优特展示中心，总储藏能力达到了20万吨，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大冰箱，极大地提高了环京津一小时鲜活农产品物流圈内农产品的保鲜能力，为区域农产品稳定保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河北省统一供暖已经20多天，但是在唐山市迁西县有些村镇居民为采暖用的清洁煤含水量过高而发着愁。近日唐山迁西县兴城镇听众反映说，今年村民们收到的清洁煤就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简单晾晒后过秤，每吨能少70-80斤，煤里兑水导致缺斤短两，真有此事吗？来听河北台记者佳爵的报道。 真的统一购买的煤，那个配送到我们村，攒到手上都可以撑出水了。 唐山迁西县兴城镇财庄村听众梁女士告诉记者，今年的煤价是每吨1400多元，村民们称了称，还没有完全晾干的情况下，普遍少了70-80斤。百姓花钱买来的清洁煤，怎么就变成了水，白白流走呢？记者电话联系了财庄村党支部书记，他却说，这都是司空见惯的事儿了。 不是前日子下过大雪吗？你说他们运输这个湿温煤是有点湿，咱们都有啥说啥，村民这咱们也理解，人家分煤这也得理解，是吧？这分煤这大秤来小秤走，全镇都有，这不是一户两。 对于村支书所说的全镇都这样情况是否属实呢？记者联系了兴城镇副镇长张立新。 我现在正对账呢，人家还亏了不少呢，配送呢，配送还亏着呢，我们还知不着哪去呢。 记者联系到迁西县发改局节能监察部门的电话，一位姓侯的负责人表示，已经督促乡镇协调解决此事，会把百姓不足的斤秤补齐。我们暂且不论缺斤短两是因为下雪造成，还是因为煤价上涨，供应企业为了减少损失有意为之，但从县政府部门公开招标来看，清洁煤出现这些问题就实属不该，因为采购统一配送意味着百姓买煤取暖仅此一家，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欢迎继续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京津冀之声，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们接下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经上海和台北两市有关方面商定，2021年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将于12月1号举行。本次论坛采用的是视频方式召开，在上海市和台北市分别设立会场。 此次论坛以新经济新发展为主题，将通过交流研讨推动两市在建筑可阅读和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城市数字化转型方面的经验分享和交流互动。论坛期间，两市将以云签约方式签署有关交流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深化两市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上海台北城市论坛由上海市和台北市政府轮流举办，已经成为了上海和台北两市之间重要的机制化交流平台。两市深入探讨和交流城市发展经验，巩固和拓展各个领域的合作，取得了积极成果。迄今为止，双方已经签订了36项交流合作备忘录。 很多网友对于多长时间做一次肠镜非常感兴趣，那么做完肠镜后再发生肠道息肉的风险有多大？肠息肉癌变的风险又有多高？腾讯全民较真微信公众号邀请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专家为大家解答。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如果做了一次肠镜是完全正常的，再次发生肠道息肉的风险大概是 3.3%。 如果发现了有1到2枚小于1厘米的息肉，再次发生息肉的比例约 5%。 3枚以上的息肉或者息肉直径大于1厘米，比例就会上升到 17.3%。 肠息肉癌变的风险有多高？结直肠的息肉最常见的就是增生性息肉和肿瘤性息肉，增生性息肉大约占 35%， 一般来说不会产生恶变。而肿瘤性息肉包含的管状腺瘤型、绒毛管状腺瘤型、绒毛状腺瘤和锯齿状腺瘤都有可能发生恶变。如果在肠镜的体检中发现有这种类型，就应该及时切除，可以采用肠镜下切除或者是手术切除。如果在肠镜检查中没有发现任何息肉，或者只是发现小于1厘米的增生性息肉，那么建议间隔7到10年做一次肠镜检查。1到2枚小于1厘米的管状腺瘤或者锯齿状腺瘤，建议间隔5到7年做一次肠镜检查。如果是3到4枚小于1厘米的管状腺瘤或者锯齿状腺瘤，又或者大于1厘米的增生性息肉，建议间隔3到5年做一次。如果发现5到10枚小于1厘米的腺瘤或者锯齿状腺瘤，大于1公分的管状腺瘤以及不良的病理预后，比如说绒毛状腺瘤或者高级别上皮内瘤变，那么建议至少每3年做一次肠镜检查。发现大于10枚的腺瘤，建议每年做一次肠镜检查。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21号发布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美国今年的新冠死亡病例数已经超过了2020年全年。截至到21号，美国自疫情爆发以来累计新冠死亡病例数为77万1108例。美国是目前全球新冠累计确诊和死亡病例数最多的国家。美国疾控中心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累计确诊新冠病例数是47,587,441例。 近期，欧洲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反弹，多国不同程度地收紧了防疫措施，却遭到了本国一些民众的强烈反对。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比利时、荷兰、奥地利等国就纷纷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政府再度收紧疫情防控政策。抗议活动最终还升级为暴力冲突。比利时17号开始重新收紧防疫措施，当地时间21号在首都布鲁塞尔，超过3.5万人为此举行抗议集会， 集会最终演变为暴力冲突。 示威者们当街纵火，围攻警车，还向警察投掷闪光弹。警方用催泪瓦斯和高压水枪将闹事的示威者驱散。警方说，他们逮捕了40多人。当地时间20号，荷兰的海牙也出现了反对防疫措施的抗议活动，示威者与警方对峙，造成5名警察受伤，其中1人重伤。警方出动了高压水枪驱散示威者，并且逮捕了19人。此外，奥地利的维也纳、意大利的罗马，当地时间20号也都爆发了反对疫情封锁措施的抗议活动。 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新冠疫苗接种率在美国各军种中最低。目前还有数千名现役海军陆战队队员尚未完成疫苗接种。本月28号，全部海军陆战队队员完成疫苗接种率的目标可能将无法达成。 而美国陆军的接种率略高于海军陆战队，在各军种当中排名倒数第2。美国陆军部长沃姆斯在一份备忘录当中警告称，拒绝接种疫苗的国民警卫队成员，除非获得了批准的豁免，否则不会获得服役延期。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21号在其网站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使用秋水仙碱治疗新冠重症患者有助于降低新冠死亡率。秋水仙碱是一种生物碱，从百合科植物秋水仙中提取而成。它是一种廉价且古老的药物，有很强的抗炎作用，广泛用于痛风等炎症的疾病。但过量服用秋水仙碱容易引发中毒。 新研究由希伯来大学和以色列哈达萨医疗中心的研究人员共同进行。研究成果近期已经发表在了欧洲内科学杂志上。结果显示，使用秋水仙碱治疗新冠重症患者之后，患者病情得到了显著改善。与不使用该药治疗的患者相比，使用秋水仙碱治疗的新冠患者死亡率下降了 50%。研究人员表示，秋水仙碱在治疗新冠感染方面有效性是一项重要的发现。如果在进一步研究当中得到证实，那么将会有助于降低新冠的死亡率。此外，该研究还发现，秋水仙碱和非甾体类抗炎药共同使用，还可以有效地治疗心包炎。同时，小剂量的秋水仙碱也可以预防心脏病以及中风的复发。 近日，埃塞俄比亚媒体管理局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路透社和美联社4家国际媒体发出警告信，称他们在报道埃塞俄比亚提格雷问题时制造和传播虚假新闻，在埃塞俄比亚民众间传播仇恨，损害了埃塞俄比亚的国家主权。埃塞俄比亚政府和民众对西方媒体的做法表示反对。 再来关注日本方面，据日本共同社11月21号报道，日本政府20号在福岛县召开了关于核污染水的评议会。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此前称，在核污染水排海的情况下，居民遭受的年辐射量远低于普通人的上限。对此，福岛当地政府要求东电进行进一步的说明。据报道，当地时间20号，日本政府在福岛县磐城市召开了关于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反应堆报废污水处理水对策福岛评议会。福岛县内地方政府首长以及渔业的相关团体代表等都出席了会议，并且发表意见。 报道称，东电模拟了核污染水所含放射性物质的活度和扩散情况。目前公布评估结果称，遭受辐射最高的居民包括渔业者及大量食用海产品的人，年辐射量远低于普通人可以承受的上限。关于东电的说明，有意见表示，人们不太信任东电，希望能同时拿出第三方的评估。2021年4月13号，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将福岛核污染水经过滤并稀释后排放入海，排放时间预计将持续20年至30年。但此决定遭到了福岛县居民以及日本全国渔业工业联合会等的强烈反对。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意大利媒体当地时间11月21号报道，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与火山学研究所近期的监测结果显示，乌尔卡诺岛岛屿周围的二氧化碳浓度上升到了平时的6倍。当地官员称，虽然火山活动的大部分数据趋于稳定，但是气体溢出对于居民健康造成了威胁。 政府要求被划为红区的居民在23点至次日早上6点离开住所，前往岛上的安全区域过夜。政府会根据这些居民的家庭人数提供资金补贴。

由运动、营养、餐饮多个专家团队针对食材成分、菜品规格、制作流程进行了研讨。所有菜单在北京冬奥组委冬奥村冬残奥村餐饮服务商和营养师的指导下制作完成，并经国际奥委会审核同意。此外，在冬奥村冬残奥村开村期间，运动员餐厅每天24小时供餐，让运动员有回家的感觉。北京冬奥组委奥运村部奥运村餐饮处处长严寒表示， 大家的作息时间不同，有一些比赛是在晚上举办的，特别是呢，像我们的雪车雪橇比赛、我们的冰球比赛，让所有的运动员从寒风中回来后有回到家的感觉。 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杯匈牙利站最后一个比赛日当中，中国队在混合2000米接力和女子3000米接力斩获了一金一铜的成绩，最终以2金2铜总成绩结束了本站赛事。 女子3000米接力赛中，由范可欣、郭艺涵、曲春雨、张雨婷组成的中国队与荷兰队、加拿大队、韩国队一争高下，最终收获一枚铜牌，荷兰队和加拿大队分获金银牌。接下来，中国队将移师荷兰，于11月25日至28日参加世界杯荷兰站的比赛。 速度滑冰世界杯挪威站21号迎来了收官之战，亚洲选手包揽了当天4个项目的金牌，其中中国队的22岁小将宁中岩脱颖而出，勇夺男子1500米的金牌。 上周在波兰站1500米比赛中屈居第二的宁中岩，此次技术动作更为顺畅。当他以1分45秒167的成绩冲过终点线时，兴奋地发出呐喊。美国选手获得银牌，韩国选手位列第三。继波兰站和挪威站后，速度滑冰世界杯系列赛将于12月3号至5号转战美国盐湖城。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俄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日前在莫斯科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书面采访时说，反动势力抵制北京冬奥会的企图注定会失败。久加诺夫说，自古以来，体育比赛就是友谊、争取胜利的意志和诚实竞争精神的节日，但人们见到的是一些外国势力猖獗的编造谎言，将冬奥会政治化。 久加诺夫说，一些外国势力对北京举办冬奥会感到恼火和恐惧，他们试图剥夺全世界人民的主要体育节日，给国际关系体系、各个民族之间的联系造成巨大冲击。久加诺夫指出，中国在世界上的朋友很多，反动势力的企图注定失败。他呼吁大家共同努力，把北京冬奥会办成面向地球上所有人的真正体育节日。 再来关注世界杯方面的消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倒计时钟21号晚间在多哈海滨大道钓鱼码头亮相，标志着卡塔尔世界杯进入1周年倒计时。该倒计时钟的设计灵感来自于卡塔尔世界杯会徽。世界杯组委会的秘书长阿勒萨瓦迪说，在倒计时1周年之际，我们十分高兴在此揭幕倒计时钟。对于卡塔尔这个东道主来说，揭幕这样一个倒计时钟是一个特别的时刻，因为这标志着我们正朝着2022年世界杯大步向前。 在此前的一天，卡塔尔宣布974球场正式亮相，新球场70%由集装箱构成，集装箱数量是974个，这一数字和卡塔尔的国际区号相同，它是世界杯历史上首座可以完全拆解的球场。974球场的第一场正式比赛是本月底举行的国际足联阿拉伯杯赛。卡塔尔世界杯赛期间，974球场将举办7场比赛。卡塔尔世界杯将于明年11月21日至12月18日在8座球场举办。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关注文化娱乐旅游资讯。国家图书馆第17届文津图书奖近日启动，本次评选图书范围为2021年1月1号到12月31号，由国家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出版机构在国内正式出版、公开发行的汉文版图书。参评图书分为社科类、社科普类以及少儿类3类，侧重于能够传播知识、陶冶情操、提高公众的人文与科学素养的非虚构类的普及性图书。 本次评选推荐时间从即日起到2022年1月5号，读者、联合评审单位、出版社可以通过电脑端登录文津图书馆图书奖官方网站推荐。